北京时间22点整。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飞。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今日新闻关注：捷豹路虎召回车辆，液晶仪表盘出故障；起亚速迈被召回，刹车灯问题值得关注。今日非试不可，给您带来去年我们曾经试驾过的那些车。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日前，捷豹路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和奇瑞捷豹路虎汽车有限公司向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将在2017年12月22号起召回部分进口路虎新揽胜、路虎新揽胜运动、捷豹 XG、 捷豹 F-Pace 和部分国产捷豹 XFL 系列汽车。据统计，中国大陆地区共涉及32325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液晶仪表盘供应商制造问题，可能引发仪表盘间歇性重新启动，在重新启动期间，仪表盘可能无法显示必要的车辆信息，存在安全隐患。日前，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将自2018年2月1号起召回2012年5月2号至2014年2月28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2011年至2013年款起亚速迈系列汽车。据该公司统计，中国大陆地区共涉及476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原材料的缺陷，制动踏板挡块在高温潮湿的环境下可能损坏，造成制动灯长亮，可能引发追尾事故，存在安全隐患。 2017年12月26号 Jeep 三杰四驱媒体试驾会在北京五瓦营地举行。试驾会现场，众多专业汽车媒体对全新指南者、自由侠、自由光的四驱车型进行了多路况的全面试驾，充分感受到了 Jeep 专业4x4的四驱能力。冬季用车， Jeep 车辆的专业4x4四驱能力不仅表现在了提升对于复杂路况的应对能力，也表现在了媲美两驱车的油耗表现。各媒体均在试驾会现场表示出了对 Jeep 车辆专业4x4四驱能力的肯定。 欢迎收听车闻天下。全新第八代凯美瑞上市后，很快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喜爱。新车外观采用双造型设计，外观炫酷，内饰尽显豪华质感，有 2.5 升、2.5 升混合动力、2.0 升三种动力系统可选。新车现已陆续到店开售，听众朋友们可以到当地 4S 店一同感受全新第八代凯美瑞的魅力。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试不可。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一水。 今天咱们来到非试不可的时间段了， 对对对对， 也可以说是三位真火的时间段。 对，这个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回顾一下2017年我们编辑部所试的，也不能是所有车辆吧， 啊， 但尽量跟大家多说哈，因为这个我们捋来捋去，基本上一个月得有那么1到2台的试驾车，而且每台试驾车至少能够陪伴我们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所以，可以说每台车的这个日常的一些驾驶状态，咱们还都是可以模拟到了。 对，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是聊一聊之前我们开过的这些车， 开过这些车，看看有哪些车是我们觉得开过之后哎不错的，然后觉得应该可以再跟大家好好推荐一下。有些车是在节目当中由于一些时间的关系啊，或者是什么样的原因啊，有一些细小的方面，或者说一些比较明显的方面，有一点点缺失，或者我们用的不方便的地方，哎，跟大家再聊一聊。 其实说到试车这事儿吧，我们也是 怎么讲啊，就是也是长时间的积累下来的一些经验啊，比如说我们会在有一些堵车的路面或者是一些特殊的路面去进行一下驾驶，来摸索一下这个车辆的一些细节。 嗯， 有机会吧，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聊聊，就是说这个车究竟怎么试。说到说最值得我还有印象记忆很深刻的这样的试驾车的话，我先说一台呗。 嗯，你先吧，你先。 我很少说 Lady Ford， 我啊，Lady 出去试车了嘛，是吧？我很少说 SUV 车型 ，SUV。 但是说今年要是说 天逸， 让我最推荐的话是，倒反而是那台 SUV。 是那个是九月份不到十月，对吧？ 啊，对， 九月份，嗯。 因为可能是去的地方比较美，所以我对它印象比较深刻。 到底是景美还是车好？ 车 这个你要跟、跟大家想明白了，因为就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可能试车是分为两个 啊，对， 两个场景，一个是 这种咱们的， 对，一个是就在北京 啊，两周试驾， 对， 还有两三天试驾， 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厂家做一些安排，特殊的一些，比如说道路啊、景区啊，或者说特殊的科目的时候，大家集中在一起，所以这个场景不一样，有可能，所谓的感受就不太一样。 嗯，我推荐的是原因很简单，第一就是我觉得他那台车底盘调的真挺好的，就是搭在液压减震那一套系统的这车型，我觉得只要买天逸，你上了那套系统，你车开起来挺舒服的。 嗯， 因为它无论是过坑坑洼洼，还是说这种细碎的路面， 嗯， 还是说公路行驶，它都 OK。然后吧，随车我跟我一起那位媒体老师吧，他是位传统媒体老师，就是报纸的。后来呢，我看到一张照片，我才发现哦，原来为什么这哥们开车这么猛呢？他是有赛照的 哦。 所以说他开天逸的时候，就是让我挺觉得是不适合开这台车的感觉，就是他在模拟一些很多偏极限情况下去驾驶天逸的感觉。 嗯， 但是我仔细回味过来，哎，他其实在 极限，你觉得日常用得上吗？ 就是他就日常用不上， 日常用不上。 但是你要想遇到事儿，你就豁着开，你发现没心里那么没有底，这个并不像有一些所谓的咱们的家用车型，说一旦说平常开没问题，带个步 OK， 老婆要着急生孩子，完蛋， 但万一有一个紧急的或者说所谓突发情况的话，这个车你感觉给不上劲， 对，但天逸不会，天逸我们当时开了那个1.6T 的啊，就没上 1.8T， 就我们觉得 1.6T 如果说你跑120的话，或者是哪怕在120的基础上再稍微再快一点点，也都应该没有问题。120到140的区间内，我觉得是无论是操控啊还是动力上都还能有得到的。而关键是我那对那台车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开起来舒服，特别适合咱们城市里边使用。底盘的舒服我就不用说了，然后其他一些包括比较是他做了很多偏中国的人性化的这样的设计， 哎， 就包括储物空间这点我觉得雪铁龙要比标志做得好的地方就在这儿。所以说综合以上几点再加上美丽的景色，而且其实我觉得售价相对来说没有 比较适中， 对 吧， 就是20万以内咱们就拿下来了， 一个 1.6T 的高配， 对，中高配吧，就起码能搭载那套液压底盘及液压悬架的 PSC， 对，搭那套系统的我觉得就很不错了。 好， 其实我们这一年试了好多车，每台车都有各自的一些这个秉性和脾气啊。今天我跟玉水老师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聊聊我们今年啊，不，去年2017年试驾的，觉得印象深刻的一些试驾车。然后另外我觉得咱们听众朋友您可以在这留言啊，就是这么18年到了嘛，您觉得今年我们应该试什么车，或者您想听到什么样车的试驾报告，我们呢努力给你们去试一下， 对，去拿到一下这个试驾车。你比如说最近比较火的电动车呀，对吧，大家都比较关注这个蔚来呀，或者说我们到 想开小鹏行吗， 这个月底的话应该会有特斯拉，这个是大家可能都比较期望的，但它的这个版本可能会比较高，应该是上到100D 了， 100D 不是我特别想试的那个75D 啊， 因为75D 那比较便宜嘛，所以我觉得它可能会更亲民一些，哪怕是 90D 呢，对吧， 其实啊，回头再说吧。好啊，今天欢迎大家互动啊，把您想要觉得希望我们试驾的车型和想要得知的试驾报告都这是的一个车型都可以发送给我们，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即可。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弯弯的河水从天上 策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快车道，非是不可，欢迎回来，我们盘点2017年的一些经典的试驾车。 嗯， 哎，水哥，你这一年你印象最深的是哪台试驾车？ 嗯，先说一个，刚才说一个红城对他印象非常好的，然后我说一个原本我对他其实寄予厚望，但是体验下来之后有一点自己觉得很不到位的地方。 谁呀？ 就是在年初吧，我记得是拿回来那一台楼兰。日产的楼兰 哦 ，Maroon 我没赶上。 那一款车型呢，给我那种感觉是，它从不管从样子， 嗯， 还是从内饰的做工， 嗯， 还是从它的当时的市场价格， 嗯， 以及空间， 嗯， 楼兰的表现，我认为它是完全可以胜任那种大五座空间那种感觉的。也就是说，在冠道出来之后，楼兰的这个空间表现和它的这个所谓的更高的性价比， 嗯， 应该是可以，转化一部分去买冠道的或者说 URV 的这批消费者， 起码会经常在我们的耳边出现的。 对，很便宜的一台车型，然后很值，而且又有这个 2.5 升的，咱们说的这个四缸发动机。 混动系统， 还有这个混动系统，然后这款车型呢，给我的感觉是什么什么都挺好，就是开起来也很不错， 嗯， 然后 2.5 升拖这个很巨大的这个车身， 嗯， 这个发动机也很给力， 嗯， 油耗虽然不是特别的亮眼，但至少是处在了一个较低的水平，因为就十升左右的一个油耗，那非常不错了， 嗯， 因为那款楼兰的这款车型将近2吨。 嗯， 它的这个整个的变速箱 2.5 升加 CVT 这个变速箱非常非常的不错，平顺性非常好，但唯一一点让我感觉非不能说是很懊恼吧，就是感觉很不舒服的是，虽然这款车型已经搭载了 BOSE 系统的这个音响，但是实际上在整个的收听这个环节，因为这个耳朵嘛，就是可能咱们大家都听这种什么音乐呀，或者说人声啊，可能不同的品牌的音响会对不同的这个声场有不同的侧重。你比如说 BOSE， 它可能就是在重音方面更加的专业一些。 嗯， 你比如说 B&O， 它可能是在人声方面，或者说管弦乐方面 啊， 比较清澈一些。 嗯， 你比如说像柏林之声，可能是在整个的剧院的这种叫 还原度上， 哎，更加的棒一些。但是日产楼兰的这个 BOSE 让我会觉得这只是一个贴牌的 BOSE。就是他， 我前两天看一事儿，说那个淘宝上有卖的那种这些小卡的似的， 是有，那基本上是20多块钱一个。 20多那么贵呢？我以为几块钱一个。 不，它做工是要很精美的。 哦， 当然这是题外话啊， 哦， 就是它真的那台车给我那种感觉，我还特地查了一下配置，并且对照车内的这个喇叭的分布。 没错， 我还凑过来听了一下，没错，11个喇叭，还带功放的。就是所以也是调了各种的这个设定，包括音响的 EQ 啊，包括这个它的这个声场的这个着重点啊，你怎么调都觉得这个 BOSE 怎么就像这个普通的喇叭在发出收音机那样的声音。 那其实我发生这样的情况是两点啊，第一点就是这喇叭不是 BOSE 的就是好产品，他们说就顶多说 BOSE 代工，或者是 或者只是贴了一块， 哎，对，就是 我给它的设定就是贴了一个牌儿。 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是多媒体的车机，它的解析度不够。 哎，对，这个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个叫芯片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车机上面啊，会有一个芯片，应该是 DSP 吧，还是叫什么？反正是三个字母组成的， 负责音频解码的。 对，实际上这个解码器很重要。如果说大家现在看市面上有很多那种后装车机，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就去年我还在体验的那个博泰。那个情感 啊， 它实际上它那个解码芯片就是用在了至少50万以上的这个车上， 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喇叭的基础，你不用说贴任何的牌，你不用什么贴什么山水啊、柏林之声啊，你只要有这个比较好的芯片之后，它其实用电脑软件处理出来这个声音的这个解析度，还有包括它的还原度，通过你原本质量不错的这个功放系统、喇叭系统，就可以营造出一个很好的环绕性， 就跟我们现在手机差不多，就是你不光要拍照要清晰，第二你还有一个好的修图软件，这俩得相得益彰， 是这意思， 得配合上。 对啊，它再说回到这款日产的楼兰里边，为什么还是在质疑这个音响的问题呢？是因为这个楼兰的这个车，它的隔音做得非常不错。 哦，那我就特别理解了，就是一旦隔音特别静的情况下，你在听歌在乌突突的，就 好像觉得你真的是跟他的， 还不如进来点噪音， 对，你跟他的喇叭，你跟他的扬声器中间好像是隔着一层纱的那种感觉，而且这层纱呀还是让水给泡过， 这不挺符合楼兰这名字吗？ 就真的 神秘的色彩， 对，就太神秘了。然后所以这款车型就让我觉得它实际上只是拥有着很大的空间，然后包括这种很居家那种氛围，沙发座也非常不错，日产的这个沙发嘛，对吧，名不虚传。如果说大家把它当做一个家庭用车的话，我觉得一定要大力推荐，因为这款车很舒服，而且开起来很省心。但是如果说大家给它当做一个我私人的很个性的，然后我对它的整个的所谓的什么用车的质量啊、品味啊，往这上面挂钩的话，那可能你要考量一下这个上面的这个音响系统 啊。明白了，就是出门的时候，如果万一载了姑娘，没事不要听歌，可以听收音机， 对，听个收音机是没有问题的， 你可以听我们节目。但是实在不行，你就说，哎呀，这个无线电信号传输不太好啊。 对对对，这个反正。让人感觉是稍微的有一点别扭。 对，您买楼兰，我们愿意帮你背锅啊，继续听我们节目就可以了。好啊，今天咱们非时不可跟大家盘点2017年我们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试驾车，还有一段啊，我们看看能不能把再说几辆， 再说两辆吧， 印象比较深刻的，来个就加标签形式的这种，好吧？ 好， 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快车道非时不可，欢迎回来。还是那句话啊，咱们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想让我们快车道节目组在2018年试驾哪款车，可以把这个车型发过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微信搜索还有地方搜索快车道 FM， 就是你 发文字也行，发文字发图片都可以， 没问题。就是这个车型一旦入选了的话， 这个宇宙飞船什么的咱就别发了 啊， 发一点比较， 你可以先发 比较实际的， 我们跟人家谈，对吧？还有哪台车印象比较深刻？ 我再说一台好像不是特别好的吧，i6 算吗？荣威 i6， 这台车型好像就是开完之后并没有他想象的，好像它的定位确实是更加的会怎么说，比较偏门一些，是吧？因为它定位的是互联网嘛。 对，其实我怎么说呢，这台车你要说这套互联网系统吧，我将将觉得还 OK， 斑马是吧， 对，我将将觉得还 OK。他们好像最近几天他们又有升级这套系统， 是 还有个上市发布会，是吧？ 是的。 然后但是真正我觉得所谓坐车呀，坐互联网也好，发动机和变速箱这一块吧，我觉得还是要再雕琢一下。就是目前咱们现在国产品牌很多的车型上都会用这种双离合的搭配，但其实我觉得双离合在和发动机的匹配上，尤其是咱们这个所谓的一动不动就动辄 1.5T 的这台发动机， 1.5T 1.3T全是越小、 就是、 越来越小的排量嘛， 开起来总是还是觉得稍微差了那么点舒适度，就总觉得还是有点笨。我们希望这一块是咱们自主品牌需要加强的地方。 好，这是一辆，然后另外一辆呢，同样也跟这个变速箱有关 啊， 这个吉普的自由侠。 啊，这也是我这个，当然那台车我没有试啊，就是试完，就是我相信我试完之后的话，可能也还会买，因为毕竟就是它的外观啊什么的，确实它的整个的感觉是挺让我欣喜的。 哎，说自由侠要换变速箱了是吗？ 自由侠现在已经换了，就是现在是这样，就是新款的2018款的指南者 啊 ，1.4T 就已经上到了 9AT。然后将来的自由侠 1.4T 也肯定会上到 9AT、 哦、 所以也就是说七速的这个 DCT 双离合器的这个变速箱应该是被菲亚特集团就给 pass 掉， 毕竟还是一套老东西 啊。对，它这个感觉是比较笨的，因为我开自己这个自由侠的时候也会感觉，就是除非我现在按我现在这个开法，因为我已经适应它了，这车包括也适应我了，就是它会比较顺，但是如果说初上手开自由侠的时候，包括我初上手开自由侠的时候，总会觉得一进二，二退一，包括二进三，三退二，退一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顿挫。 嗯， 反过来再说啊，另外一台车型 啊， 大众的夏朗，你别看这又一台很大的车， 嗯， 但是它的这个发动机跟变速箱虽然有可能是有那个烧机油的现象出现 啊哈， 咱说机油消耗过多吧， 对， 这个机油消耗过多现象出现，但是它的变速箱跟发动机的匹配确实要是我认为啊，算是20多万左右这个车型当中的一个标杆。 我这么说吧，别说20万多车型的标杆，今年应该怎么也是摸两台大众的 1.4T 的机器， 嗯， 一是 1.4T 的甲壳虫， 嗯 啊，进口的， 还有一个 2.0T 的夏朗 啊，还有一个 哦，那个 嘉旅， 对对对，嗯， 这都是 1.4T 和双离合变速箱的匹配的比较典范的车型， 而且有一个直观的数据，你比如说拿现在我这个自由侠的这个油耗， 嗯， 我 1.4T 加上双离合器的油耗，我现在城区里综合油耗是8.3升。如果放在 不错 自由侠论坛里边，这算低的。但是我们开完，你比如说，甲壳虫不算了啊，咱们说嘉旅吧， 甲壳虫 因为也是一个合资品牌嘛， 嗯， 嘉旅，我从 4S 店取回到这个咱们公司， 嗯， 我记得是5.1升，非常的省。 我是7.7 啊，就算是7.7，他也要比这个。 我说我7.7， 嗯， 你5.几， 对， 我以为你开6.几，你开车是真省啊。 对，所以这就是从变速箱到这个发动机这个匹配，每一个厂家确实是有自己的， 嗯， 咱怎么说，就是他自己的个性，但是消费者用起来真是直观的反映在油耗上面。 但说的直接点，就是综合来看啊，这个大众的双离合变速箱这一套系统做的，我觉得当年到现在为止做的真是算到位了，省油好开不难开啊， 嗯， 我觉得能画这个标签的挺难了。 还有一个的话，如果说再好开的，那可能就是 宝马 AT 了，比如采埃孚的 AT 啊， 然后包括其实奥迪的变速箱也不错，但是总觉得它的价格就要比这个其他的这个品牌要稍高一些。 反正我一直是不太喜欢双离合变速箱的，但是开了大众的之后，我觉得还有希望。 嗯，它确实是有可圈可点之处， 哎， 对吧？ 我如果相对来说的话，我还更喜欢 AT 车型。 AT 车型， 嗯，反正今年啊，还有最后一点时间嘛，我们应该是也借到了三辆宝马的车型， 对， 对吧？一辆二系的 Active Tour， 还有华晨宝马的这个一系， 嗯， 三厢的。反正我们借的都是这个动力刚刚刚的吧。 对，就是现在的很多的试驾车，包括 都顶配啊。 我们管厂家要试驾车的时候，我们基本会要一个中低配或者中高配，就是基本上算大家会常买的那几个配置。 对对对对对。 但有的时候呢，厂家就是为了 不给搭这个， 就是体验，让我们体验更多的一些 极致是吗？ 高科技的配置啊，包括一些这个舒适型配置啊，包括这个动力啊更好的情况下，人家确实给的这个试驾车都是顶配，而且把所有水冷包给装上了。 咱这么说吧，就是今年的，如果说宝马的车系当中 B38 和 B48 的发动机应该算是给个很高分的一个东西。就是虽然说换了全新的这套发动机，但是宝马继承的东西都在，动力响应也都在， 嗯， 所以说买宝马发动机和变速箱这一块您就不用担心了。 嗯， 至于内饰呢，我觉得明年在2018年的更多的宝马车型上你们要努个力了。嗯， 那是毕竟是这个有的这个模块要换，有的你的内饰的感觉也是要换，因为毕竟奥迪包括奔驰 这一点做的要比宝马好一些， 捷豹对吧，做的都挺好的，包括沃尔沃。 对，所以呢明年我们还会有很多车型要试，在这儿咱们听众朋友啊，下节目也可以把你